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追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论一位人物啊、这个人物呢，可能，怎么不好说？我有的时候觉得胡耀邦先生，在80后、90后，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这个人，甚至 对，确实，因为我刚出生没多久，他就 去世 了， 89年4月份的时候去世的。那上个礼拜，也就是4月15号，是胡耀邦先生病逝26周年。那今年呢，也是他的名旦100周年。 对， 听说呢，中央会举办高规格的纪念活动。 嗯， 因为毕竟呢，他有一个非常显要的身份，他是中共的前总书记。那近些年来，我是觉得胡家人他们在媒体上似乎从来都不会缺位，看到他的长子胡德平先生，包括他的三子胡德华先生，都会接受媒体的一些访问。那像港媒，当然在这样的一些日子也会追访他们家人。现在对于他父亲的包括平反啊，甚至重新评价，会有什么样的期待？那胡德华先生就说呢，感谢中央举办纪念活动，但是同时说呢，纪念并不等于平反，中央指胡耀邦曾经犯过政治错误的评价。他反倒就是呼吁中央对胡耀邦生平做出要更加清晰的说明，就帮助大家判断当年对胡耀邦的指摘是不是所谓的冤假错案。那胡耀邦先生是1915年10月20号出生，那今年是100周年名旦。他在82年到87年这几年中间呢，是担任中共的总书记，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主要的执行者之一。但是87年被指反自由化不力，被迫辞职，并且在1989年4月15号病逝。那89年之后发生了什么，可能大家也知道。 但是在那之前，说实话啊，因为他的很多政策的执行和制定都是在我出生之前，所以我可能不是一个亲历者，只有在去， 我们是无感的， 对， 就当然无感， 对，只有在去看一些相关的历史资料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可能今天我们影响我们很深的一些东西，其实是当时胡先生定下来的，比如说计划生育政策是当时胡先生在的时候他制定的，然后再比如说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的特约评论员这个称号，其实也是胡先生他开始使用的，甚至是如果没有胡先生，可能我们还在文革的后期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说的我们都要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执行。可能这个思想我们在今天看是一个非常没有逻辑的东西，因为你不能做到个人崇拜做成那个样子，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都绑在一个个人领袖上。那但是可能在当时那个年代，如果不是胡先生他当时推动了这个真理检验的这么一个运动，可能到现在为止，也许我们真的还说不定过在那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甚至胡先生他的一些民族政策也是改变了现在少数民族自治的一些情况，但是当然这些真的都离我们很久远，可以说我们是胡先生政策的一个得益者。但是呢，我们真的可能不知道他在这背后经历了多少风雨和挫折，才做到了今天我们享受的这一切。 那在上个礼拜还有一个信息，也是我看很多的客户端媒体都在疯传，就是4月16号的消息，开了一个思想座谈会，叫胡耀邦经济思想座谈会。在那个会上呢，就有这么一个消息，要纪念他百年诞辰，那么他在中央党校任职时候的讲话和批语将会成书出版。 对， 会由中央党校的教授沈宝祥来担任这个书的执行主编。那么沈教授就在透露哈，说这本书的内容会很丰富，会有大量从来没有公布过的第一手资料，那么预计呢会在今年下半年出版。那现在书稿已经在中共中央的党校出版社了。 这本书呢有这几方面的内容，一个呢就是他在党校期间的活动，他在党校的文章、讲话、批语、信件和中共中央党校人员对胡的回应，所以呢这些个动作哈、啊，就会让人有这么一个联想，就说似乎现在中央在纪念胡耀邦的这个问题上似乎是越来越高调。那其实根据这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去年底他们有一个文章就发表了、说今年内地呢会有四个重要的纪念日， 对， 一个呢就是胡耀邦100周年名单，剩下的三个是遵义会议80年，陈云的名单110年，抗日战争胜利70年、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具体这个纪念活动会以什么样的规格来呈现，可是呢这些种种的一些迹象哈，就会让外界有很多的这个猜想，因为毕竟在很多的这些场合上面，包括言论方面，似乎对于胡耀邦先生的这个某一部分的评价，他依然是一个禁区。 对，其实中央在96年的时候发表过一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举办已故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诞辰纪念活动的通知。那其中就有一条规定了说，但凡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他的这个故去100周年，那中共中央应该召开纪念大会，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应该出席，中央的主要领导要讲话。所以今年的11月份到底中央如何举办对胡耀邦先生百年诞辰的这么一个纪念活动，可能真的是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有很多人的神经都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敏感。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会听到两位历史学者对这样一个事件的分析，包括他们亲历过的80年代，甚至跟胡耀邦先生本人有过接触、也包括跟胡家人有过非常密切的来往。那一位呢就是上海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朱学勤教授，那另外一位呢也是三立化新闻的老嘉宾了，在北京的独立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那我们首先来听到张老师是怎么样来看待现在似乎越来越频繁高调纪念的这么一个节奏。 现在中共的优良资产不多，这个反腐打老虎打的这个形象也不甚好看，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急需推出这个胡耀邦这么一个清廉的这个开明的形象。所以这个在这个背景下呢，当然这个隆重的纪念胡耀邦的诞辰应该是一手好牌吧。但是现在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反腐败或者打老虎这场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所以我们也很难预料，就是说到现在还有半年的时间吧，到下半年的时候究竟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我觉得现在上半年说不好下半年的事儿。当然这个如果说啊一切进展顺利，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期盼也许有什么这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出来，但到眼下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可能纪念归纪念，但是呢这个重新评价这个问题可能没有这么快或者没有这么顺利。领导人当然可能他的父辈跟父亲跟这个胡的关系也比较好，两家呢也有一些往来，但是到底这个形势比人浅，就是说会不会重新评价胡耀邦，他可能涉及到一系列的这个对这段就是党史上的一些重大的问题。那比如说这个由于胡耀邦逝世引发的这个学潮，然后还有呢就是前任总书记这个赵紫阳的历史评价，这个因为我们最近也知道好像这个赵紫阳夫妇的骨灰可以选择在民间找民间墓地安葬，那么这些迹象来看好像不大容易就是立即改变原来的当时追悼会上中共中央的那个悼词，对这个胡耀邦的评价。10年前就90周年的时候 基本上还是以那个导词的评价为框架的，没有突破。那么这一次100周年能不能突破，我觉得这个还要看一看，因为我说了上半年布置下半年的事。 嗯，其实现在最大的突破哈，尤其是从胡家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希望最大的突破应该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其实胡耀邦生前他就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个中央对他的工作有个结论。但是当年呢，是这个也在这个胡耀邦倒台的时候，倒胡的时候，也是发过文件，也给他列了什么六大罪状。所以呢，我们看这个胡的家属呢，他一方面这个当然他们这个对这个中央要纪念他们的父亲这个表示感谢，但是同时他们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新问题，当年胡耀邦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愿，就是希望对他的这个工作有个评价。这个评价在他去世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做出来，然后呢给他这个列了那么多的罪状，到底这些罪状是不是站得住，就是如何向历史交代，我觉得可能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我想可能胡家的这个后代所关心的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今年下半年的这个会，还有一个就是对胡耀邦的这个评价会有什么样的突破。 好，说到对胡耀邦的这个评价呢，其实如果我们翻看一些历史材料的话，你会发现在87年，也就是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之后呢，中央就发布过多份的文件来批评他。那根据傅高义教授，我们之前还台里还采访过他哈，他哈佛大学的一位著名的教授，他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汉学家，他写过一本著作《邓小平时代》。那在这本书里面呢，就引述过当年中央的3号文件，列举了胡耀邦的6条罪状。第一条就是他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做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导致学潮的发生。但是呢，胡家人，比如说他的3儿子胡德华，就对当年的这些指控说很困惑。他说什么叫做自由化，这个并没有说清楚。但后来呢，邓小平就说自由化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所以呢胡耀邦是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问题。 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89年胡耀邦逝世之后，中共中央发布的讣告，然后里面提到的词是胡耀邦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和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确实没有社会主义这个词儿，也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等等的这些。 好，那这些其实官方的这个讣告哈，或者是他的悼词，他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规格，就每一个词句一定都是字斟句酌，所以中间也能够传递出非常多的信息。那我们再来听听朱学勤教授他是怎么看现在官方的这一系列的动作。 官方是否越来越高调，我还不太知道内情。那个中央党校出那套书，我估计是带有很多民间自发色彩吧。沈老先生主编的那套书，据我所知，更多的未必是出自官方的推动，而是民间，包括已经离退休的一些老先生和参加过当年政理标准大讨论的一些思想界的这个老先生，包括沈先生啊等等，他们自发的推动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直到现在，耀邦去世已经26年了。但是知识界、思想界对耀邦的怀念，对耀邦主政的那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一段所谓黄金10年的怀念，那真是怀念依旧，没有减色，也没有褪色。 好，从朱学勤教授的这个 对胡耀邦先生的称呼当中，可能也能够感受到他对当年对于这样一位领袖人物的一种感情，就是称呼他为耀邦。那他是认为即使中央党项出来编书，可能也更像是民间的一种力量 的 推动。 确实这个沈教授他长期在胡耀邦先生主办的筹办的这个理论动态下面当这个编辑部的主任和主编，所以其实他跟胡耀邦先生认识的是非常非常多年的，而且在工作上有非常深刻的接触，甚至当时的这个真理标准大讨论沈先生也是参与其中的，所以他可能个人对胡耀邦先生的这种感情也是非常深厚的。 而与此同时呢，我们从胡德华对媒体的这个表述当中也能够感觉到，其实并不是说官方，即使是官方了，中央党校他现在出一本书就代表着对他的一些纪念，甚至他的一些其他的文字材料的出版就一定是非常顺利。因为他说其实胡家人在去年就已经向中央申请出版胡耀邦文选和拍摄胡耀邦相关纪录片，但是到现在都没有获得批复。 对， 他就说批下来应该没问题，但准备时间呢就相当的少了。因为你像印刷品和纪录片都需要很长时间的筹备嘛，你像习仲勋的纪录片就拍了4-5年。那张立凡老师是怎么样看待的，说这样的一种动作似乎更像是民间而不是官方所为？ 几年前，大概就是10年前吧，或者更早一点，胡耀邦的一些旧部嘛，他们曾经把这个胡耀邦的传编出来。那个时候呢，我也曾经就是参与这个传记他的第三卷的做一些个校订修改的工作，但是呢后来这个书就一直没有出来，所以现在胡耀邦传只有第一卷，后面的都还出不来，主要也是涉及到这个胡耀邦的下台以及后来的一系列的评价问题。那么民间的自己写书这种评价也不能公开发行，这个情况好像一直在持续。那么至于说编文集，此前我知道反正也有搞过，比如胡耀邦的思想年谱啊，但编文集这个事儿本来就应该是这个中央这个文献研究室他们应该做的事情。那么这么多年了，他们到底有没有做这个工作，他们有没有工作成果，现在谁也不知道。所以现在可能就是你讲的这种情况，那就是一种民间行为。你从这一点上来讲，可能这个对评价的突破没解决之前，可能这个官方编纂的什么文集这些未必会能够出来。 好，那两位呢依然是讲到了现在你要想要去纪念他，可能有一些的动作依然是没有那么的顺畅，甚至是不被允许的。 对， 其实为什么问朱学勤教授，就是关于现在知识界的人士会怎么样去纪念他？因为其实我们在舆论场上经常能够看到的一种调调就是怀念过去，尤其是怀念80年代那个所谓的黄金年代。那80年代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完全无感的，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经历哈，所以呢我想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真的是让朱教授也好，张老师也好，都来回顾他们所经历的，他们自己认为的那个黄金年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那我们稍微休息等一会儿呢，就听到朱教授他讲到到底现在能不能够回到过去，如果回不去这又是为什么。三立化新闻稍后见。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经常能够从各种的书籍、电影或者音乐、文学当中去感觉到，很多人都在说八十年代特别特别的美好，包括那个年代很自由、很开放，文化方面也是百花齐放。那我就连那天我在微博上突然间看到一个人写说，当年有一部86年有一部电影叫做《黑炮事件》，是根据这个著名的文学家张贤亮的一个原著的改编的，应该是。当时他们说看那电影都觉得哇，这么压抑的官僚气氛和这个黑色幽默都被这个电影里面表现出来了。说，很奇怪，他说这种片子在当年不仅能够上映，而且还得了政府奖，想想这也是相当黑炮。然后我就看到朱学勤教授他就有一个转发说，因为当年是胡耀邦在主管文化，所以呢那时候也是开了自由之风。而且朱教授呢也是很多次对媒体讲哈，他觉得应该是回到，很怀念那个年代，那自然就想要回到那个年代。那现在还能够回去吗？我记得您在2013年的时候哈，就是媒体有采访过您，您当时就说，应该回到1980的胡耀邦时代。现在2年过去了，你是不是还是坚持当年的这个说法？回得过去吗？ 唉，很难呐，很难呐。我当时那样想，我是基于这么个考虑，实际上中国30多年的改革呢，是有2场改革。不是一场改革，现在有人鱼目混珠，要把2场改革把它打通。打通的一个恶果是什么呢？就是民间对后一场改革产生的这个怨恨，由于不能进行有效的历史梳理，就把这个怨恨呢迁怒到这个前一场改革了。这实际上是很不幸的一个局面。我们30多年来应该是看到2场改革。第一场改革以耀邦为人格标志，从76年打倒四人帮开始，到这个89年结束。第二场改革是1991年以邓南巡为标志，你可以说他现在停顿了，也可以说还在深入。而后一场改革呢，当然呢，在重新启动经济改革方面有大的这个成就，但是呢他付出的代价之沉重，使人们就是不得不怀疑当年这个第二场改革的出发点、背景、动力是不是要大有商榷。我觉得中国如果真要全面深化而深入再起改革的话，应该反思这段改革的历史，应该回到第一场改革，当年耀邦一提出平反冤假错案、真理编标准大讨论，为什么万民拥护、社会欢腾？而今天一说改革，老百姓首先一个怀疑，就是改革是不是要改我们啦？又要从我们头上就是，挂名字名告啦。如果今天要改革，我还是坚持2013年的看法，要反思历史，反思我们改革的历史。回到第一场改革的起点上去，但是这个难度之大，我觉得从2013年到今天，一年多过去了，我觉得越来越难了，希望很渺茫。 想回去，但是回不去了。 希望很渺茫。 那80年代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气？他们感受到的那种自由开放，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经验？我们再来听朱教授谈论过去。 我记得1981年的时候，我还在念硕士。念硕士呢，当时在陕西，在西安。西安是一个高校很集中的地方。我在师大，那边有西北大学，叫西大。西大的研究生会呢，邀请我们这边师大的研究生会呢，派出一个代表团到他们大学里面跟他们进行学术对话。后来我们就去了。现在这个学术对话呢，火花不断，就是出现非常很多精彩的项目，精彩的内容，而让我去发言。我的那个发言就是退回康德去。我们认为当年的这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的哲学基础是黑格尔，应该从黑格尔退到康德，重新审视200多年来整个人类，尤其是我们中国，跟着西方走， 跟着哪一个路标走，有什么教训。应该说这个发言是很犯忌讳的。当时我这个发了以后，我们带队的副校长，他是老师啊教授啊，在底下忧心忡忡地看着我，我也不懂事，也没注意到他的脸色，啪就把他讲完了，回到康德去。过后很多同学就是担心这回学生会不会闯祸呀，给我们师大就是正脸了，当时是把西北大学的研究生镇住了，但是呢会不会给我们闯祸呀。回来以后没事，我第二年很顺利的毕业了。我们的校长啊，包括西北大学的校长啊，没有往心里去。这种氛围三十多年了，我现在还在大学里教书，我带我的研究生，我经常感慨你们在具体的学术的这个前沿的这个成果啊等等方面比我们大有进步，但是在思想探索的勇气，尤其是鼓励这种探索勇气的大学氛围、社会氛围，大大不如于三十年前我们那会儿吧。 嗯，就是那个年代它就比现在要自由开放的多， 自由的多，开放的多。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 嗯， 我八二年毕业，后来我被特招录到部队院校去教书，就是空军政治院。空军政治学院当时部队啊，军事院校啊，你想一想，这个思想应该是很保守的。结果不是啊，第一个呢，就是当年主政的院长政委，他特别看重我们这些从地方上招来的研究生，他没有严明的一个办学的方针，就是想大化学，把这个部队院校50年代、60年代积累的那些在学术上受训练不够的一些老教员，通过自然的这个年龄的这个逐渐的这个做法，就是一点一点的就是换下去，然后把我们换上来。换上来呢，当年就鼓励我们，就是你们尽可能的就是发表就是学术新见解，在课堂上引用新见解。那个时候为了鼓励就是教授们、教师们，那时候我还不是教授，仅仅是一个讲师，在课堂上大胆的唱出这个书法己见，全院举办了一个叫难忘的一刻大比赛，这也是部队的特色了，就是难忘的一刻，每一个教员拿出你最得心应手的一门课来比赛，然后底下是学员，都是空军的那些军官，后面是院长、政委、副院长、副政委，七个常委坐在后面，两面同时打分，评出这个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然后事先说好，得一等奖者提前晋级，提前晋级。我那时候真是三十多岁，初生牛犊不怕虎，也报名了，也讲了，结果呢，得了一个就是一等奖，第一名了。第一名就是立刻就是兑现提前晋级，我晋级到团级，就是因为这次就是上课大比赛大比武，这个所谓这个成绩他们兑现的诺言提上去。那当时就是有这种氛围，部队院校都这样啊。我们在地方上发了一篇文章，那个院长政委高兴得不得了的，给我们正脸了，我们军事院校出人才啊等等等等。我88年进的级，到团级，89年那个事情发生了，一套杠子下来清查，就是团以上干部不能够有同情学生的任何言行，结果我正好进入红杠，就受了这个处分。我当时深深感觉时代变了，氛围变了，就是院校的气氛也变了，后来主政者也变了，那就是天地循环大变色，就是这种感觉。 哎，这真是我们现在只能从这些经历过这些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能够去找寻过去的一些踪迹哈。 对， 但是 我有在想，我说难道80年代要比我们现在处的环境还要自由吗？但是听完朱老师讲，我又想起了最近很火的一个人毕老爷。毕老爷最终还是 辞职了是吧？还是怎么着？是辞职了吗？ 应该是辞职了。我看到有很多人都在说他辞职了，甚至网友有段子说：“哎，毕福剑为什么不在央视做主持了？” 所以不用旁人多说什么哈，我们比一比，就是当年他们经历过具体的事儿， 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在怀念他。那另外一个可能还跟因为这个胡耀邦他非常理解知识分子的这个出发点是有相当的关系。其实胡耀邦他消失在公众的场合，从他下台之后，他去世之后是很多年，直到呢在94年的时候，就是他逝世五周年的时候，北京的炎黄春秋杂志就发表了几幅他生前的照片，之后呢又组织了一系列的他领导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那后来在05年的时候，也就是胡耀邦90诞辰的时候呢，胡耀邦这个炎黄春秋又同时推出了像田纪云、杜润生、任仲仪、余光远、李锐、严明富、朱厚泽、吴江、李普等十几位中共老干部的回忆文章，作为对这位伟人90诞辰的纪念。也包括在胡耀邦诞辰99周年的时候，你看这个当时不是刚刚播出电视剧叫《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吗？ 嗯，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他截取了1976年到1984年这段历史来演绎。那当然胡耀邦他是不能回避的，一定会出现。大家就说，诶，这是不是也是另外的一种信号？因为现在我们似乎变得可以再次的谈论他，但是谈论他的时候呢，而且他的这个形象你会发现在电视剧里面他是相当的正面的，可是呢之后89年之后就再也不会谈及了。 所以你看到今年环球时报在4月17号发表的一篇社评，叫做时间越久对耀邦同志的评价越客观，他里面有说的话真的是很用词真的是非常讲究。他说了一个，由于全社会都了解的原因，中共官方正式谈及胡耀邦的时候不算多，但是他的名字和形象每次出现，官方话语体系都对其给予了高度的尊敬。然后呢 但只是尊敬而已，并不会对他重新评价。 但是也说了，说胡当年是带着争议离开总书记职位的，这些争议随着时间流逝不断受到官方的淡化，而且这种淡化本身渐渐形成了含义。你看这话说的多有水平。 是，可是呢更多的年轻人或许他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如果你不更加直截了当的告诉我当年发生了什么，后人是没有办法进行更加客观的评价的。那我们再听听张老师他是怎么样看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哈，很多人都觉得我们要一个要怀念，二一个呢最好是回到过去，他也觉得回不过去了。就我们现在看到知识界的很多人都怀念他，并且甚至说我们最好要回到1980年代的胡耀邦时代，有的时候会不会过于沉湎于过去，就是 那个回不去了。我觉得就是改革这种事情他的机会不是经常有的，你一个体制要想改革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现在来看天时地利人和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改革的时机早已经错失了，从80年代就错失了，然后到这个2008年之前可能好像还有一点机会，也被他们自己给错过了。现在我看就是这个在任政和蒙政之间好像更多的是选择蒙政，就是选择高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除非这个局面有一天撑不下去了，那个时候才会真正的在世的死马当活马医打胡耀邦的牌，但是很可能一切都已经完了。 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接下来呢，我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朱学勤教授和张立凡老师在1989年的4月15号他们听到 霍亚邦先生去世的时候，他们当时在哪儿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一个呢可能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当时呢朱教授还在复旦大学上学，那另外呢张老师呢他跟胡家从小呢就有很深的这个交往和交情。昨天我在炎黄春秋上又看到那篇文章，张立凡老师写的胡耀邦治丧手记，所以呢看得出来他对胡耀邦先生是有过非常密切交往之后得出来的印象哈。我们来听听先来听听朱老师是怎么样说的。 可以这么说，我是两重身份。一重身份呢，我当年呢是在离复旦很近的那个空军政治学院任教，我硕士毕业了。另外一方面呢，我自己又在这个复旦大学这个念这个历史系的博士，既是教师也是学生。4月15号那天，我记忆非常深。我是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是你们这个行当啊。当年有一个专栏节目，专栏节目叫《社会纵横》。我是应《社会纵横》的编辑叫范龙吧，邀请到电台去讲了一次我们社会应该怎么进步，社会跟政府的关系应该怎么样，社会跟政治的关系怎么样。讲完出来，那个编辑告诉我，他说学生啊，麻烦了，耀邦去世了，4月15号那一天。我当时走出这个电台，就是外滩呐、啊。看到黄浦江，我就有个直觉，大事不好，要出大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啊，它是有传统的。什么传统啊？它这个民间有怨气，有这个不得舒张的正气。它总是借着这个怀念一个所谓道德上的圣贤来发抒的。前一次爆发是1976年的4月5号，人们是要抒发对周恩来的怀念，受到了压制。4月15号，1989年的4月15号了，耀邦去世。而耀邦呢，在89年人们心目当中的形象，几乎可以类比于周恩来1976年在民间的这个形象。耀邦一去世，官方追悼的这个仪式呢刻意压低，我当时就很担心要引发民间的不满，要出大事。后来葛我兰出事了。 我那天确实是遭受重击，就是说因为大家谁也只知道他住院，但是谁也没想象到他会这么快就去世。所以在当时那个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基本上是内心是不愿意相信或者根本不相信的。但是呢不断求证之后证实，那么这个时候就比较的沉重。那么毕竟就是说胡耀邦平反了那么多冤假错案，那么而且呢他主持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些个工作，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改善，这些呢可能所有的人都非常感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骤然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大家心中首先感觉到的就是一种不公平啊，就是觉得这样一个好人不应该这么快就走了。所以那份情感就至今还是记忆犹新，就是很有一种悲愤的心。 您见过很多次吧？见胡耀邦先生 见的次数不多。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在他下台以后，有一位老同志啊托他的孩子找我，就是说呢要让他的孩子代表他们去慰问一下耀邦。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他们的另外一个亲戚也是耀邦很好的朋友，在那个生活会上那个也是对耀邦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所以这对老夫妇他们自己觉得心里过不去，就一定要孩子去看耀邦，这样我就去了，我带着这个人去。后来我们这个在先是跟胡德平见面，后来出来的时候就在过道里碰见耀邦，我的感觉就是他非常憔悴， 就是哎，然后呢也不愿意多说话，我们叫他，反正他那个就是也答应，但是没有很多的话。就是我最后一次就是见到他，这个就是活的胡亚邦，就是那是最后一次。 嗯， 后来只是也去，但是没有见到他。 嗯， 因为他在那以前嘛，他很长时间都不住在家里。嗯，他都是在那个中南海清真店，在那办公，也住在那儿，很少，就是他回家或者露在家里露面的机会是不多的。 好，如果大家还想知道更加详细的张老师对胡亚邦先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包括他去世之后到底还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哈，这个内地应该能搜到，叫做张立凡胡亚邦治丧手记，这个呢是发在炎黄春秋2012年的时候发在炎黄春秋的一篇文章，那中间也是讲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细节。那我看完之后印象最深的就不管是知识分子也好，还是这些从前跟胡亚邦先生共事过的一些中共的官员也好，他们对于胡耀邦的评价都是相当的正面。那现在如果你看比较主流的我们能够看见到的评价，知识分子很多都会觉得他是历史上少有的伟大的民族主义者，青年斗士，民主领袖。那如果是从邓小平的嘴巴里，就显得比较的复杂对他的评价。他就说他抓党风党纪是铁面无私，但是不理解自由化的危害。那像陈云对他的评价就是不懂经济，但是抓党建工作呢是好手，为人正派。可是呢，有些时候重大方针摇摆不定，不适合主持全面的工作。那现在他去世已经20多年了，在明代100年之际哈，我们再来请两位历史学者，对他们来说，胡耀邦的功过，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评价他？我们先来听听朱学勤教授的。就是现在如果我们想过去20多年快30年了，如果再次让您去重新思考耀邦先生的功过的话，您会怎么说？ 耀邦啊，耀邦，就我们怀念他，他不仅是这个党的良心，实际上也是整个80年代的改革的一个人格化的符号。如果说他有什么过，我觉得他太软弱了，他就是绝无害人之心，但是他没有防人。在那样复杂严酷的党内斗争当中，他中箭落马，他自己太天真，太没有防人之心，是一个教训。我只能这么说了。 嗯，他可能是过于理想主义，是吧？ 是啊，就是他理想主义。我再跟你讲一个真实的细节。耀邦去世了以后，我有个偶然的机会到耀邦这个住的这个小院去看望李照啊，看望胡德平啊，看看他们的这个遗孀啊，他们的这个家人啊。到了那里，我才偶然发现耀邦住的这个院子是中南海唯一的有2扇门的院落。这句话怎么讲呢？中南海唯一的有2扇门的红色院落。后来德平告诉我，他说当年就是耀邦当选这个总书记以后，按规定他要迁入中南海，他不愿迁，他说我迁进中南海我就没办法跟老百姓保持密切的接触了，那个中办谈不下来，后来是老邓跟他谈，他没办法了，他只能搬了，然后就是围着中南海转一圈，后来发现有这么个小院，据说是50年代的元老当季村住的院子。这个院子呢怎么好呢？不在大，不在美，不在这个房子多么高级，恰恰相反它是个很陈旧的老院子，而在于它里面一个门通中南海，这小门要帮一脚跨进去就可以到清真店去上班，它外面这个门就通在胡同里，北京老百姓的那个胡同里啊，它脚一跨出来，它就直接进入市井民间，能够感受到民间生活的脉动。而且他还规定那个警卫战士，我在，如果有人敲门喊冤，你们不能来；我不在，有人敲门喊冤，把信件递进来，你们通通给我接下来。这是我和民间联系的一个最好的渠道，你们可不能给我把门关上。哎，我 围着那个小院走了一下，哎，很感慨，今天共产党干部有几个像耀邦这样不愿往中南喊搬，不得已搬了，我一定要找一个向着民间开门的小院，没有啦。我站在那个院子里来回想，就更加就是难以就是忘怀他。 好，听得出来朱教授非常的深情哈。那张老师这个说起评价来，尽管他跟胡家的渊源可能要更加深厚一些，但是他似乎感情上就更加的克制。我们来听一下。 我觉得就是他留给人的还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这么一个形象。我觉得对他的这个评价，或者对他的这种未来的历史评价，当然在他去世之后啊，曾经有过争论，就是要不要写这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呢，在中共的讣告或者在这个导词的规格里应该算是最高规格，但是呢好像当时这个老人家们就不同意啊，就是说哎，我都还不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其实我觉得就这种评价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是是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那后来导词呢就做了一个折中，就是说什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那么一句话也是半通不通的一句话，可能就搁上去在那个导词里头显得很不协调。但是呢我自己觉得这个根本其实不重要。我的眼中其实胡耀邦首先应该是一位人道主义者。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再看这些个权贵们对老百姓的掠夺，其贪婪，其恶毒，这个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所以你再回顾胡耀邦这么一个人，就会发现哎，他的形象确实很高大。虽然他本人并不高大，身材并不高，但他的历史形象会很高大。就是对比这种毫无人性的这种暴虐的这个掠夺来看，我觉得他的廉洁，他的这个亲民，他的这个开明和他对知识分子的理解，这些上面那个包括现在就是备受诟病的，比如说他的少数民族政策，在这些方面，我觉得他都体现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民族问题，这个现在越搞越僵，越搞这个矛盾越激烈。我觉得就是，其实错就错在当时放弃了胡耀邦的民族政策。 说到胡耀邦先生的这个民族政策，他其实就是说自治，相当于就要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是吧？不管是西藏问题还是新疆问题， 对，自治还有两少一宽。两少一宽就是说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少抓少杀，然后要采取一定的宽容政策。但是胡先生他制定的这个政策，我看到现在很多人说脑残，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了现在有很多民族的冲突和问题。但是我想胡先生当时他是深入了当地去了解情况，才给出了这么一个自治政策。所以我觉得他肯定是事出有因的，也许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东西是当时他跟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些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才有了这么一个政策。他当时说西藏的贫穷让他非常的震惊，然后他说可能我们之前把中央的那一套直接搬到西藏来，不因地制宜，不因材施教，可能真的是对西藏的发展是不利的。 不过我也看到说在胡耀邦当政的时候，新疆没有发生过一起暴动事件，说跟王震主政新疆一年，也就是1950年的时候出现16次的武装暴动，形成鲜明的对比。那当然如果评价一个政策，尤其是民族政策非常敏感的这个一个区域，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维度，可能非常复杂，我们在这根本就谈不清楚。那当然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下半年会一个什么样的规格，什么样的形式，甚至什么样的内容来纪念胡耀邦。可是呢，既然在舆论场上现在谈论他的人，或者他被披露的知道的被大家知道的一些细节和故事越来越多的话，那如果仅仅是从政者或者当政者的角度，应该从他身上学习一点什么？我们接着来听两位历史学者的看法。 我觉得学两个吧，一个就是他一再说，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共产党人可千万不能鱼肉人民啊。这一条就是耀邦啊，他不仅仅是一个共产党人，我觉得他实际上内心装的比一党一派的这个利益要宽广得多。他实际上是以中国整个民族利益、整个社会的解放为己任，一步步的往前走的，这是要学的。第二个要学的就是耀邦当年能够打开这个局面，一个是平反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他当年斩钉截铁的说，不管是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就是做的决定，如果经事实证明是冤假错案，那就有反必究，有冤必反。这个气概我觉得今天当政者应该学习，因为耀邦去世26年了，社会是在进步，但又积累了新出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如果能够有耀邦当年的这个胸怀，以平反冤假错案为切口来打开局面，那形势要比今天好得多。再有一个要学他的，就当年他主持真理标准的那个讨论，那种思想上大无畏的气概，就是思想无禁区，思想要解放。一个民族如果思想上他不敢解放，这个民族就没有生机了。因为今天就是整个中国虽然反腐节节深入，但是你看这个思想界、舆论界还是死气沉沉呐，坚定辈出。这种情况我想耀邦如果泉下有知也会非常痛心的。 好，我们再来听听张立凡老师讲的这个建议哈，听上去更像是给主政者听的。 我觉得胡耀邦他是一个这个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看问题的领导人。现在那个我们再看，就是如果领导人缺乏历史感，他就很难领导好这么一个大国。那么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历史感啊，它不是指那个对一些传统的政治文化的这个习用，或者是这个利用这个传统文化来进行统治搞治术，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要理解现在的世界历史潮流是什么？中国在这个历史潮流中，在人类文明的这个长河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么，要领导这个国家的政党，他们应该对自己所处的这个地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否则的话，就是很可能，随着这个历史的这个进步，有可能自己会被人类的文明所抛弃。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就非常的遗憾。 好，听出来了，这个就是要有历史观，有格局感哈。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大的这个长河里面。那其实也不用说的特别的高远，你非常现实眼前的，我觉得学胡耀邦，你首先两袖清风、清廉，这个可能是 确实 最为直接的，这个没有人会争议的，学这点绝对是没有错的。 对，包括胡先生曾经有一句名言说，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们，就该我们下台了。但我想现在当政者可能已经没有了这种危机的意识，很多时候确实很多的行政政策都非常的僵化。 不能说没有危机意识，只不过是怎么样去化解现在面临的很多的困难和风险的可能。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D化新闻，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再见， 拜拜。